据南朝鲜的《世界日报》和《新消息》等媒体报道，南朝鲜在野党强烈要求传唤朴槿惠作为犯罪嫌疑人并进行调查。国会共同民主党70名议员14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说朴槿惠就 K 体育财团设立资金的募捐、奖稿泄露等问题所执意否定的所有疑惑，是在检察的调查中被确认为事实的。他们主张说，朴槿惠并不是参考人，而是使100万以上的烛光汇聚在光华门前的丑闻事件的主谋和犯罪嫌疑人。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也在这天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责难总统利用公职地位，一心只顾满足幕后掌权人崔淳实的个人私利。国民党紧急对策委员长兼国会代表15号在国会举行的国会国民党议员对策会议上，要求检察进行公正的调查。另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天主教主持正义全国色戒团泉州教区的宗教徒138人在14号发表实际宣言，表示要求朴槿惠政府下台。